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尧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五十三章，上文我哋讲到秋生同文才啊，夹计整鬼呢个老表坤，咁啊呢条咸湿仔咧，肉身就俾只狗担咗，咁副元神呢就俾丽姐打到啊三唔匀，唔见七拍。咁讲真，佢啊有少少道行噶都，魂就虽然被打散咗啫噃，但系啊总有一缕残色。咁佢啲三唔匀七拍咧，游嚟浪荡，谂住揾翻自己肉身噶嘛。去到之前肉身停喺度嗰个地方，即系嗰个树林嘅青石板咧，一望副披啊唔见咗啊，当堂神色一散，支离破碎嘅魂魄咧，慢慢悠悠荡荡又散翻啦。咁啊，讲翻文才同秋生啦噃，两条友仔一边倾住，一边咧就行翻土地庙，咁啊推开道门啦，只见到九叔咧端坐土地庙嘅正中间。双脚嘅盘住喺度打紧咗，两只手咧捻住指诀，好似人哋算命睇风水咁样咧。九叔眼一睁，望望佢两只嘢。秋生啊抢先讲啦：师傅师傅，哇！你嘅真系英明神武，武功高深，深思熟虑，简直嘅神机妙算，空前绝后啊！文才都讲啦。系啊，师傅，我今次真系俾你讲到就中晒，冇好嘢做噶，条咁嘅友仔，出埋啲旁门左道，就真系啲卑鄙无耻，搞埋啲灵魂出窍啊，谂住奸淫妇女添。九叔啊问啦， 咪话咁后尾点啊？ 秋生啊讲啦，唉，我有啲咁正义嘅师傅，徒弟点会袖手旁观啊？系咪？ 系咯。所以咧，都有赖师傅平时教导，都教训咗佢一餐咯。 九叔拗岌头， 唔多算冇白教你哋。 秋生啊讲啦，嗱，师傅都赞我哋啊呢， 系咯。既然师傅都话我哋做得啱，咁梗系有福同享，有镬就齐咩啦，系嘛？ 九叔啊，越听越唔对脑， 咩镬啊？ 都唔系好大镬嘅啫，师傅。 秋生咧就搞到个魂飞魄散啊！我就大镬少啦。你又搞乜嘢啊？ 我冇啊，我谂住佢灵魂出窍够咁鸠屎嘛，我就谂住搬开佢副皮，等佢魂魄翻嚟嗰阵搵唔翻咯。咁点知咧？搬到一半咧，就俾啲食尸狗担走咗佢咯。 九叔嘅一路望住佢哋两条死仔，秋生就讲啦：，不过我都唔使惊噶，何师傅，我见你啱啱咧捏指一算，咁啊师傅啊出咗名神机妙算，一定系计到今晚咧，我哋可能都有啲意外，系咪啊师傅？ 九叔只眼啊刮实两条友， 仲企喺度，仲唔揾翻件被翻嚟？快啲揾翻嚟，交俾你大师伯。 好啦，师傅。 师傅你咧？我要喺度起坛。召唤个阿坤嘅魂翻嚟嘛？如果日出之前召唔翻嚟嘅话，你哋老表系咁抵啦！ 哇，佢一份魂飞魄散都召得翻嘅咩？师傅 系咯，师傅咁如果召唔翻点算啊？ 召唔翻，召唔翻啊！我同你两条死仔就师徒反面，我同你哋师伯就同门相残。 秋生啊讲啦。咁啊事少啦，反正呢个大师伯都 讲乜嘢啊？ 文才一立秋生， 冇嘢，我都系听友哥讲嘅啫。我哋而家即 你先头咩行啦？九叔啊望住两条友仔鸡咁脚咁行出土地庙呗。唉，咁长叹一声，拧转头开始准备啦。啱啱跑到一半啫，秋生一立文才，喂，文才， 做乜嘢啊？ 你有冇见过师傅招魂啊？ 梗系有啦，上次招我副魂同埋招武士威嘅魂都试过啦嘛。 唉，你哋嗰啲系完整嘅魂啊嘛，魂飞魄散嗰啲魂，你见过未啊？ 好似又未喎。 喂，边个哋及下咯？ 都好啫，当学嘢啫嘛，系嘛？ 系咯，反正副披啊，早啲同迟啲都系乜死样嘅啫。 装下师傅点样做法都好噶，系嘛？ 一边讲啫。 两条友仔蹑手蹑脚行返土地庙门口门罅嗰度装一装入去啦。只见九叔呢喺土地庙里面架起咗个法坛，坛上面就黄布一铺，望望两边而有支旗杆咁嘢，一立支旗杆落嚟。咁之前啊，土地庙佢哋住过噶嘛，呢两日嚟到咧，有啲识佢哋嘅村民啦，为咗方便自己，又或者方便其他路过嘅啲道友啊，又或者方便其他路过嘅道友咧，亦都装置咗唔少架撑喺里边。只见九叔攞起一张白布，一钱就钱喺呢个旗杆上边，随手几嘢啫，啲招魂幡啊做出嚟，好似个白色灯笼两条碎揈揈下咁咧，随即咧。就喺神案嘅旁边啊，系咁揾，系咁揾，我俾佢揞咗只鸭蛋出嚟喎。咁啊，黄符摆好，朱砂就位。九叔啊，点点隔篱支烈酒，喺朱砂上面一撩，喺只鸭蛋上面咧，慢慢就写咗“赐令魂归石少坤”几个字。朱砂笔一摆好，将只鸭蛋咧向香炉前面一放，随即双手发诀一念。两只手一拍就拍喺神台上面，双眼一合，将台就开始震，九叔自己都开始震啦。爷睇起身就请同上身咯噃，只见九叔震震下啫，两只眼一睁，右脚向地下踏咗三下，啪啪啪，一个关斗翻去神坛面前，随即只脚一半跪，马步一扭，慢慢一个转身。左右手捏了个兰花指，慢慢向后一样。文才和秋生看到请了哪位神仙上身啊？只见九叔呢轻轻搭住碎布，好似啲花旦咁呢，滴力滴力咁样行过去，将招魂幡呢立起自己手里面，向住半空咁样一样，一搭就搭喺自己肩上面，好似个女仔都跳弹跳咁。左脚微微踏前，个屎忽仲摁咗两摁，一边膊头咧担住个招魂幡，右手啊伸出捏住个莲花指一唱啦。 石少坤三魂七魄戳戳归来，犯恶奇啦！ 文才同秋生一听到，哇！呢位阿仙姑定系骊山老母啊？你话，只见九叔继续唱啦。 翻嚟旧时嗰度，街头街尾一旧云，床上床下有一旧云，门前门后有一旧云。 一边唱啫，翘起个兰花指，轻而欲步喺度左撩右撩。秋生同文才出边见到师傅从来都未有试过咁乸型嘅。揞住肚结咁，忍唔住笑出声啦。九叔喺里面慢慢喺度唱紧啫，见到门罅度两条身影，眉头轻轻一皱，右手兰花指向门口，卜咁一弹，身上边有一股白色有啲粉红色嘅身影咧，向土地庙门口嗰度发咁闪，砰一声，土地庙道门啊关到冚。文就同周生揞亲个鼻，碌咗两碌，哎呀，濑嘢添，哎呀，系、哎、上身唔俾睇嘅，睇乜鬼啊？走啦！两条友揞住个鼻，一捧一碌咁，走去树林嗰度啦。只见九叔咧，见到土地庙道门啊关冚啦，拧拧头，碌个兰花指咧，系咁刮一刮自己耳仔。 石少坚三魂七魄翻来咯，翻来咯。翻嚟契娘屋企咯， 话音光落，招魂幡喺手上面一弹弹起，九叔眼一瞪，眼神一变，右脚向地面一踏，一个后空翻啊，去翻神台后边，跟住两只手向神台一拍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震到啲香炉啊、鸭蛋啊，你自己都震埋一份。只见九叔咧皱起头尾，大汗淋漓。两只手啊，揿住个神台，喺度系咁喺度震，颈啊、头啊都喺度抽搐紧。咁啊，你震啊，还你震啊，招魂幡呢就正正喺神台前边，栋笃咁样摆住，无风自起，两条白幡飘下飘下，就好似两只手咁样啊，向住土地庙个门口系咁样立，好似度入紧手咁咯噃。而同时啊，阴风四起， 几火残云呢，慢慢就凝聚，喺招魂翻面前，逐渐一啲一啲咁就变成咗个人形。九叔啊，慢慢擘大眼向前一望，只手亦都停啦。九叔一睇，知道系自己大师兄呢个徒弟阿老表坤应该翻嚟啦。随即九叔咧攞两只手指向住前边只蜡烛一夹，咁随即蜡烛上面啲火焰咧就俾九叔夹咗过嚟。九叔啊，轻轻将手上面夹住啲火苗咧，向住前面嘅招魂幡一弹，招魂幡啊，当堂好似灯笼咁样，合咁又光咗下。只见到呢个人影咧，慢慢就显出本相啦。果然就系个老表坤啦。只见老表坤呢度鬼魂咧，就系着条寿衣嘅白虎，面上面啊披头散发，悠悠悠悠咁啊讲啦，呢度都唔似我屋企嘅。九叔就对住佢讲啦，系你契妈屋企。 你又唔系我契妈， 我系你契妈个仔，入去你契弟。 九叔一讲完，左手三袖笼一扇，扇出个小型嘅罗盘出嚟，一打开罗盘里边嘅镜咧，照住老表坤嘅鬼魂，随即嘅右手一引，个随即嘅腰间攞出个铃铃，一边摇一边就将罗庚对住个铃铃啦。只听到铃铃铃铃，老表坤嘅鬼魂咧，直接就俾罗庚引咗去个索魂铃里边咯。系啦，呢个铃铃咧就叫索魂铃啦。九叔啊，见到收得差唔多啦，随即左手对住个铃铃，剑指一挥舞，向台里边一吸，攞起朱砂啊，画咗道黄符，向住个铃铃嘅头一吸，道黄符咧当堂啊刺穿咗，好似冚被咁样啊，成张符吸咗个铃铃上边啊。咁好啦，魂啊收咗啦。文才同秋生咧两条友啊，夹夹脚去到树林嗰度。秋生啊问啦，喂，你记唔记得自己放咗喺边噶？ 个鬼记得咩？个树林咁鬼大，我哋揾翻个青石板，慢慢睇下啲痕迹咯。 去到青石板隔篱啊，就见到地上面啊，果然呢有拖动肉身嘅痕迹噃。但系拖下咧，到痕迹就唔见咗啦。 文就系立住秋生，嗱，我啱啱咧就都系呢个位嘅，但系依家条。但依家副披又唔知俾啲野狗多咗去边啊！又 咁啊死啦！咁大个树林点揾啊？ 冇办法啦，都要揾噶啦！鬼知有咁鬼多食尸狗出嚟担嘢嘅咩？ 你系冇鬼用嘅，男人老狗，狗你惊？ 你悭啲啊！你细胸甲狼，你唔惊嘅？ 切！我乜狗都唔惊。两条友一边斗嘴，一边喺度吵啦。抽到身水身汗， 死啦！就嚟天光添啦，你话点算呢？ 秋生一谂，咁系时候扮救兵啦。 救兵， 两个人眼神一对，荔枝靓靓， 荔枝靓靓， 阔咁一下，荔枝身影出现喺面前咧。两个人啱啱想讲嘢啫， 我知道你哋揾我做乜嘢。 你又知道， 跟我嚟啦！ 随即荔枝身形一闪，又化咗一粒萤火虫啦。两条友就跟住萤火虫，系咁跌开咗啦。咁好啦，魂又招翻啦，腹皮咧即系个肉身咧，应该都揾得翻噶啦。跟住又会点咧？你话欲知后事如何，我哋下回分解啦。